购票查询大麦网。 北京时间21:00。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列车运行前方是北京站。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本节目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故事广播与凤凰网有故事的人频道联合制作。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是一位百感交集的母亲，为了儿女的婚姻幸福，她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但是为什么女儿的反应让她如此失望呢？打扰一下，这是您要的热红茶。 谢谢啊。 阿姨，您今天这身真漂亮，特显气质。 是吗？来，给你盒喜糖。 哟，谢谢啊。您今天这是参加婚礼去了？ 是我儿子的婚礼。 哎呀，是吗？ 嗯， 恭喜恭喜啊。 谢谢。 哎，现在都这么晚了，怎么还不回家休息啊？操持婚礼一定很辛苦吧？ 那肯定的呀，累是挺累的。我老伴儿啊，他回家就着了，可我呢是一点都不困，在家也睡不着，就想着出来坐坐。 是不是太兴奋了？婚礼很成功吧？ 婚礼我觉得还是挺满意的，虽然我们这规模不大，但是也算很精致了，客人们吃的我觉得也都挺满意的。哎，到今天为止啊，我这闺女呀、儿子啊都结婚了，我觉得我这辈子的任务也算完成了。只不过吧，唉， 怎么感觉您的心情不是特别好？ 确实是有点难过啊。 这大喜的日子为什么要难过呀？ 今天吧，看到我们亲家公把儿媳妇的手放到我儿子手里的时候，我听到儿子喊他爸爸，哎呦，当时我这眼泪就掉下来了。我就想起来吧，5年前吧，我闺女的手也是被我老伴儿交到我女婿手里的，而且那个女婿也是我精挑细选的。就算他不是我闺女最想嫁的人，但是这么多年了，我也从来没有怀疑过我自己的眼光。 您是说您的女儿并不想嫁给她的老公？ 不想嫁呀，那是因为她什么都不懂。现在这孩子，我跟你说，眼里边只有什么爱情啊爱情啊，可爱情能当饭吃吗？你说啊，嫁汉嫁汉，穿衣吃饭。我一直都觉得吧，她再大一点是不是就懂了？ 难道说你女儿当时爱的是别人？ 她爱的是她那个大学同学，叫什么梁俊。说起来吧，这个梁俊呢，他也算是个好孩子，对我闺女吧，那也是挺好的。但是他家里边的条件实在是太差了，老家都住在农村，家里边还有个妹妹比他小10岁，当时还在读小学呢。 据说吧，他妈妈的身体还不好，常年有病。你说这样的人家，我怎么可能让我闺女嫁过去呢？ 其实这些情况，你女儿也都是知道的吧？她应该也考虑过这些现实问题了。 哎，我不都说了吗？现在这年轻人啊，东一个爱情，西一个爱情，这眼里边只有爱情，而且吧，还都是那种理想主义的爱情。我跟他说了，我说你要是以后啊，真跟这个梁俊在一起了，将来你不但要养梁俊他爸爸妈妈，你还要养他那个妹妹，这家里的负担太重。可我闺女人家听了以后，人家说没事啊，我自己已经想好了，我会和梁俊一起努力。你听听，这还不是理想主义，还一起努力。我当时啊，就后悔我在养他的过程中，我让他吃的苦太少了。他哪知道这生活的艰辛呢？友情饮水饱，我也不是没有年轻过，谁不是从那个时候过来的呀？我也不是生下来就是他妈，是不是？ 您的心情我特别理解，做父母的考虑问题总是会比儿女现实一些。不过俗话说呢，强扭的瓜不甜，您要是强行拆散他们的话，您闺女也不一定会幸福吧？ 说的就是啊，我当然也不想强拆他们了，我一直在给他讲道理呀。但是我当时吧，我也想好了，我就想啊，如果说不通的话，那我也要做一回法海。我不怕别人说我嫌贫爱富，为了我闺女的后半辈子，我也不怕别人指着脊梁骨骂我，谁骂谁就把自己的闺女嫁过去，是不是？反正我是铁了心了，我不允许我的闺女嫁到那样的家庭里边去。 那后来您是怎么说服您的女儿的？ 哼，我呀，我就一边发动亲戚朋友给她介绍对象，广撒网多选择呀，我一边啊还给她做思想工作，而且我还让她亲身体验了一把什么叫做苦日子。 亲身体验苦日子怎么体验啊？ 我就把她带回到我山里边的老家去了，她从小到大我都没有带她回去过，就是怕她觉得苦，不适应，不习惯。我在那个村子里边一直长到20岁，自打我父母去世以后，我自己个儿都很少回去，但是这次我必须要带着她去看一看这个现实到底是什么样的。 不过我觉得无论是您还是那个男孩子梁俊，既然都是从农村出来的，而且也都在城市里立住脚了，这难道不是自己打拼的最好例子吗？他们俩就算在一起了，也不是回去务农啊。 哎，你看看，一看你就没当过爹。我们辛辛苦苦这么多年了啊，不就是为了让儿女们不要再受一遍苦吗？当年吧，我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其实我们那种地方吧，他也没有什么人能考上大学，家里边之所以把我供到高中，那也只是为了在我找婆家的时候这个筹码稍微高一些。我曾经也以为啊，自己也会和其他的姑娘一样，在家养几年，然后就嫁个什么什么庄稼汉，至于嫁给谁吧，基本上就是听媒人的呗，我们也没什么权利自己挑，总之吧，就是按着媒人的眼光，半斤配八两。其实吧，那个时候各家的情况都差不多，都穷，顶多就是谁谁谁家兄弟多，谁谁谁家兄弟少，谁比谁更穷一点，这样的问题。可就在我认命的时候吧，你别说，也是我妈救了我。 怎么救的？ 就是在媒人上门给我提亲的时候，我妈带着我去了一趟市里边，去了一趟她的老朋友家，我管那个阿姨叫秦姨。听说啊，这个秦姨和我妈认识的时间比我的岁数都大。当年吧，秦姨在我们村搞四清，就住在我妈家里边，他们年纪差不多，所以关系挺不错的。自从秦姨回城之后，他们就再也没有联系过。 那您母亲带您去是为了？ 哎呦，还不是为了就给我介绍对象呗，他希望秦姨能帮我介绍一个城里人。别说啊，这个秦姨答应的可痛快了。后来吧，我的老公就是他介绍的，那也是我妈当时能为我找到的最好的婆家了。 哦，那您老公家里是？ 我公公吧， 当时大小也算是个干部，所以自打和我老公确定关系以后，我也就变成了吃商品粮的啦。你太年轻没经历过啊，这也算是彻底让我改变命运了，知道吗？从那以后我就成了城里人了。我跟我闺女说了，如果当年我嫁的不是你爸，而是你姥姥家房后边的那个人，现在你哪能上大学当大学生啊，啊，初中没毕业你就得去打工，就跟老家那个人的闺女一样。可是你知道他怎么说？他竟然说我和他爸之间根本就没有爱情，我们两个这算搭帮过日子。对，就是搭帮过日子。怎么了？谁家不是啊？啊，那大明星不是吗？他们不需要吃饭不需要睡觉吗？光是爱情爱情的能当饭吃吗？哎，说心里话啊，如果单说我老公这个人吧，我们俩人生观是有点不太一样。我这辈子吧也没少和他吵，比如说吧，我这个人我就觉得做人你应该不断地追求进步，是不是？你就像爬山，今天你爬五米，明天你怎么着也得爬六米吧，啊，就算你爬不到六米，你尽最大努力你怎么着也得爬个五米一吧。可是我老公呢，人家从来都不这么想。哎，他是真不上进啊，人家就觉得能有份稳定的工作，饿不着冻不着不就行了吗？他还老跟我说，总想着往上爬，啥时候是个头啊？哼，就算你吭哧吭哧地爬到了六米，你上头不照样还有人吗？你看看是不是典型的烂泥扶不上墙。 嗯，这就是所谓的人各有志吧。 哎呦，还人各有志呢，他哪来的志啊？他，我说他不思进取，哎，他就骂我势利小人。我势利啊？我不势利行不行啊？别人家都是男的在前面冲，我们家有吗？家里边已经有一个随遇而安的人了，你说我要再是淡泊名利，这一家四口人喝风啊？ 哎，您别激动啊，我理解您的心情，但是我也理解您的女儿，她可能是从小看你们老两口吵架心里难受，所以才觉得长大以后一定要找一个自己真心喜欢的人吧。这样呢，即便生活困难些，但是志同道合的两个人在一起奋斗，心里也是甜的，是不？ 啊，得得得得，我说小伙子，你看上去也老大不小了，你的思想怎么还这么幼稚啊？啊，跟我闺女一样傻。哎，一看你也就是个没吃过苦的人，你们压根儿都不知道一分钱难倒英雄汉的感受。我问你，你有没有过借遍全村也没有凑够两块五毛钱学费的时候啊？啊，有没有体验过对生活完全没有希望的心情啊？有没有？不说话了吧，肯定没有，是不是？我这么拼命就是不希望我闺女再体验我当年的心情。再说了，一个女人真正的好年华也就那么几年，等你过了那几年，再好的衣服啊，哼，那也穿不出那个味道来了。这些话吧，反正我都在我老家的炕头跟我闺女唠唠叨唠唠叨唠叨了三天啊，恨不得觉都不睡了。我举了无数个例子啊，摆事实讲道理，无非就是为了让她明白，这女人嫁人呐，那就相当于第二次投胎，既然老天给了你这个机会，你为什么不牢牢地抓住啊？反正到最后吧，我连最伤人的话我都说了。 哟，您说什么了？ 我就跟她说，就你这个条件相貌顶多算是个中上等，至于能力吧，你和那个梁俊也只不过是个二本大学，你们想靠自己的奋斗过上好日子，你知道有多难吗？更何况你们还得负担梁俊的妹妹、梁俊的爹妈。说不好听的，我打个比方啊，那就好像是人家都在汽车上坐着呢，你们不但没有车，你们还得步行，而且还得像沙和尚一样，你们挑着担子走，你们看得见路在何方吗？啊，你们只能看见人家汽车后边扬起来的土。 嗯，这个说的是有点重了。其实我接待过不少客人，和梁俊的情况很像，但是就算是步行，最后也闯出来了，没你想的那么绝望。 切，要闯啊，让他自己闯去，我不能把我闺女给了他，跟着他一起受罪。 那后来您女儿被您说服了？ 反正她是同意分手了， 半年以后吧，我就把现在的女婿介绍给了他。他们交往了两年就结婚了。出嫁前一天，他把自己锁在屋里，把之前的那些日记呀、照片啊，还有高中的课本烧的烧，扔的扔。反正我也总算是放心了。人呢，就得接受现实，只有接受了现实，才能把日子过踏实。 那他现在幸福吗？ 哎，其实吧，在我看来，他真的挺幸福的，这日子过得四平八稳的啊。结婚的时候，婆家给他买了房子、车子。虽然说这房子算不上多大啊，这车子也不算是什么豪车，但是这些如果你真的靠粮券自己去挣，那好歹也需要二三十年吧。所以啊，他们结婚的时候，我们周围所有的人都夸我好福气，女儿漂亮，女婿家也富裕，甚至呢还有那么一点小权利。其实我哪有什么好福气啊，这些也都是我帮闺女挣来的，当然了，也是为了我儿子的幸福争取来的。 啊，什么意思啊？ 哎，这些吧，我从来都没有跟我闺女说过。就说那前几年吧，啊，我儿子大学毕业要找工作了，我就偷偷的带着礼物去找了人家亲家公，托他给我儿子牵牵线。别说啊，人家是真帮忙，现在这工作还不错，而且也在那儿认识了女朋友。虽然说那个姑娘家也是个工薪阶层，但是至少没什么负担呐。其实我的原则就是，我们做父母的虽然没有什么能力，但是至少要做到不给儿女增加阻力。这样的话，只要两个孩子在一起同心协力的，那就一定能过上好日子。而且吧，我不只是一味的求着亲家啊，我也在帮助我闺女挣面子呢。 这挣面子怎么挣啊？ 怎么挣？这些事儿啊，要换在过去，我自己也特别看不上眼。但是吧，为了闺女，我这也是豁出去了。你比如说，我跟你说啊，我会在闺女、女婿上班的时候，去讨好亲家母。陪着他打麻将啊，做美容啊，然后我再用自己的钱给自己买点礼物。但是呢，我还要和闺女说这是她婆婆送的。 您这又是何苦啊？这也太委屈自己了吧。 别说啊，我倒没有觉得委屈。亲家母啊，人家人也不错，从来没有居高临下的对待过我。而且只要一想的这些都是为了闺女做的，只要她能过得幸福，我宁可把这亲家母当老板一样伺候，这又有什么不能的呢？ 哎呀，您真的是没必要做到这种地步。而且您刚才不是也说了吗，只要不给孩子制造阻力就行了，儿孙自有儿孙福，您又何必再这样呢？ 哎呀，这不也是自然而然就做了的事儿吗？我跟你说啊，小伙子，你没有孩子你不理解的，当你帮孩子走出了第一步啊，你就忍不住想帮着他走第二步、第三步，一直走下去。看着他活成了我希望的样子，你说我这当妈的成就感啊，哎呀，反正跟你说你也体会不到。他现在吧，活得也挺悠闲的呀，没事就去做做美容啊，逛逛商场啊，打扮得漂漂亮亮的，你看多好。他要是真和那个梁俊在一起了，这些生活能保证吗？能做到吗？好在他自打结婚以后啊，就再也没有提到那个人。哼，不过今天就另说了啊。 哎，今天到底怎么了？ 今天儿子的婚礼上，梁俊他竟然来了，也不知道是谁告诉他的。 啊，那您女儿她…… 哎呀，喝醉了，而且醉得特别厉害。我担心她说胡话，让和她一起来的公公婆婆呀听了会不高兴，我就马上扶她去了卫生间。我看她想吐吧，我本来想帮她拍拍的，可是没想到啊，她这一把就把我推开了，然后她竟然跟我说了五个字。 她说什么了？ 说：“妈妈，我恨你。”他恨我，听着了没有？他跟他弟弟从小到大，我把他们捧在手里，怕摔了，含在嘴里怕化了，我一心一意的让他们过上好日子。到头来怎么样？他却说恨我。我呀，我就当是他在撒酒疯了，我不往心里去。我觉得他迟早会明白我的苦心，是不是？ 这样，您稍等啊，我想送您一杯鸡尾酒。阿姨，这是您的鸡尾酒。它是由波多黎各白朗姆酒、菠萝汁、压榨橙汁和椰奶调成的，名字叫做止痛药。被女儿那么说，您心里有多难受我特别理解，所以想送给您这杯鸡尾酒。它口感不错，希望能让您心情舒畅一些。 谢谢你小伙子啊，我这心呢是真疼。哎，可能越是亲近的人越不能理解这种痛苦吧。 就像您说的，他还年轻，而且还没做母亲，因此很难理解身为父母对儿女的一番苦心。但是您也很难理解他的痛苦吧？ 我当然理解了，我是过来人，我知道他看到老情人心里头是什么样的感受，肯定是不好受啊。啊，但是如果真的允许他跟那个梁俊在一起了，那种痛苦那可是一辈子的呀，长痛不如短痛，你说是不是？ 这种事啊，其实很难用谁对谁错来判断，只是您和您女儿的痛苦我都很懂。其实呢，我个人是倾向于给年轻人一些选择的权利的，毕竟很多人生经验也不是靠教育就可以让儿女理解的，只是身为父母恐怕也很难做到眼睁睁地看着儿女走弯路。 哎，你这句话呀说得没错， 可是到底是不是弯路，不亲自让孩子走一走怎么会知道呢？时代不同了，即便是您亲身经历的教训也不一定就能应验在儿女身上，但如果打着爱的名义去强行干涉，却只能够加深母女之间的隔阂。爱其实并不是产生痛的根源，痛的根源应该是缺乏尊重。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妈妈，我恨你》，原作王淑梅，改编制作陈寒，演播左立、陈光，录音严乔峰。人人都有故事，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有故事的人，写出你的故事，分享别人的故事。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 环环相扣的情节，跌宕起伏的故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光影留声。 如果说人生是一条路，书籍就是一盏明灯，让我们看得更远更清晰。 以书会友，以书怡情，让我们敞开心扉，让书来滋润心灵，与书同行，领略不一样的人生风景。 今天你读书了吗？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河山只在我梦里，祖国已